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日前，宾利汽车在克鲁工厂开工，建造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停车场。该停车场落成之后，宾利汽车所拥有的太阳能电池板将超过30000块，发电量可满足相当于1750多户家庭电力的需求。太阳能发电停车场是将光伏发电和车棚相结合的系统，具有吸热性良好、安装便捷、成本低的特点，既充分利用了原有场地，又能提供绿色的环保能源，既能为车辆遮风挡雨，又能利用太阳能创造出清洁能源，供车辆使用以及企业和家庭用电等。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车坛一周秀，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车市新闻。几家欢喜几家愁，特斯拉的股价， 编别去了，不好编。 特斯拉最近有点小问题， 好像特斯拉一直都在资产和这个股价方面在不停的爆出这个亏损啊。包括要对投资人交代不太好说，这样陆陆续续的新闻。 其实我觉得特斯拉现在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寡头的这样的品牌了。尤其在美国，尤其在硅谷这样的领域当中，那其实你说它的股价不可能说永远那种走高，或者说维持到一个高位，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在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出现之前，那特斯拉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行者，已经收集了大批的市场的资金，所以实际上是大家把它的股价给抬起来的。那么到现在，你比如说我还是特斯拉，那我就是马斯克。然后鸿城出了一个品牌，做得也很好。老车做了一个品牌也很好。实际上你们会分流我的股份，就是把我的投资人的钱转回来去投资了你们俩。那我原来的这个股东把自己的这个手持有我马斯克的这个股票给拿出来之后，那你说第一是我的市值缩水，第二对于那些咱们所谓的这些散户朋友们，虽然我不炒股，但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就是你看大股东都往外撤了，那我也撤了， 然后留在里边的不管是大股东也好，散户也好，他们的市值就在被蒸发。 对啊，他们的市值就在蒸发。所以就是大家 钱都跑到拜腾啊、威马啊。 对，这有可能啊，这有可能。所以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聊，就是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财务自由啊，小米 IPO 上市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可能看一个企业，往往都是处在什么亏损状态，包括我记得好像前几年咱们老说什么中石油中石化那么赚钱，怎么还在亏损，对吧？你看的这个是总市值，或者说是怎么着的这个亏损，它往往是在投资的资本市场当中它是波动比较大的。但是人在人的实体经济，在人的一些这个实业当中，那肯定还是赚的这个叫什么 盆满钵满， 对吧？ 就像说之前看那小米的报表，它里边说它负债什么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但其实它实体包括它的什么硬件的卖出啊，包括它这什么小米生态的以及周边产品的卖出，其实这个利润也是在往回勾的。 对，拿咱们国内汽车企业为例吧，你比如说有很多的咱们民营企业，像众泰呢，可能在一些这个汽车的这个制造领域，没准它是亏的，但是众泰有大批的房地产项目，它没准那边是挣的。 哦， 所以就是咱们老说经济学里边不是有一个这个 拆东墙补西墙 话叫做所有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就是作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掌舵者，就是你当我看到我自己企业的这个股价下跌的时候，我肯定会不是说我要再继续补仓止损，而是把我现有的更优质的这个资本投入到我能够去换回更大利益的更大利润的这个另外一个空间当中。 其实在我看来，马斯克并不适合去做一个就是跟股东周旋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他是更愿意那种天马行空去做产品的人。嗯， 他是个实干家， 就是怎么说呢，他在当初做那个 SpaceX 做火箭的时候，他是真正把火箭的原理和工程东西都看明白了之后，然后他整理了一套最廉价做火箭的思路，然后他才去招工程师的。 是曼妥斯加可乐 就说白了说白了这个产品经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知道你们应该怎么干，他就告诉你去这么干，然后你给我一个比我这个方法更优化的解决方案。 就是他要的是成本的控制和实际的这个叫什么执行的效果跟结果，对吧？嗯， 对，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包括他在做他当年的什么太阳能储能的充电站的时候，他脑子里是有数了。嗯，包括他做特斯拉的时候，他电动车的时候，他也研究了相关的电机啊什么这些一系列的物理的东西。嗯，他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人。 老车车展上不是有这个展出了特斯拉的 Model 3是吧？ 嗯，有的。 其实这个产能一直没上来。 对， 而且他现在因为他这个股价的缩水，嗯，他还要考虑去关闭一定的工厂和去停产一部分的时间来止损。 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小的恶性循环，嗯，就是他的这个市值被蒸发有很大的这个因素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 Model 3的这个产能上不来。 嗯， 就是让很多的投资者对于他这款车，因为大家都知道 Model S 跟 Model X对于美国市场来讲都是太贵了，所以 Model 3出来之后很便宜的一款车型， 嗯， 但是它这个产能上不来，实际上对于一些投资人的信心是有打击的。 嗯嗯，这也看出啊，我觉得在资本市场上，好多投资人的心态其实是要，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是 特别快的、 脆弱的， 对，在变化着， 是很容易受伤的。 今天你下了个鸡蛋，或者下了十个鸡蛋，他会很高兴。 对， 突然有一天说我累了，我就一天没下蛋，完了他的耐心可能就会少百分之很多很多， 就跟你玩游戏心态就崩了 啊。 嗯， 所以现在你看威马出的那个十来万的车， 对，九万九， 实际上对于现在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威马绝对是一个就是带着镶着大金边的。 对对，你听他们的那个发布会，他们那些人在现场给你感觉有点洗脑的感觉，就他说出来的话好像不是 PPT 上那种话，他是那种完全就是用 工作报告了，是吧？ 用我们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些词语和一些让你会觉得听完之后热血澎湃的词。 别听他们那个，就是、 啊、对，我就是 最基本的两件事，一是产品，二是产品没了，就其他真的是、 对，其实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咱们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既然今天聊了这么多的话，提醒大家两件事，第一个是如果捡着便宜的咱们觉得合适，其实威马这类似于像这样拜腾 包括小鹏 Model 3、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可以先了解。 对，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啊，不是咱们普通人可以玩的。 对， 您可以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但是真正涉足的时候先看看自己是否属于财务自由。 那句话怎么讲，叫那个投资需谨慎，股票别瞎买，是吧？ 嗯， 好，休息一下，回来咱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期待着你的拥抱，我的小宝贝，多么想牵着你的手， 我就离开。 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八卦车市新闻，咱们刚刚说了特斯拉的股价又跌了，然后不管怎么样的话，特斯拉的 Model 3肯定是不好买的，但是特斯拉的 Model 3不好买，但咱们国内很多的这种新兴的互联网的这种新的这种电动车还是 其实也不好买。对，摇号首先是就不好摇。 你是在北京， 就是这咱先不说摇号的事，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受限于产能，不管你自己有没有工厂。 嗯， 你看大街面上咱们现在看的那种， 我觉得 叫什么新势力造车，有多少个能够打败这个传统的转战新能源企业的这个车型的产能？ 但我觉得挺好， 很少。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第一，首先产能没上来，对他们来说是个缓冲期， 叫奇货可居， 对， 是吧？嗯， 当你真的产能上来，你卖不出去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叫砸手里了。 所以那句话怎么讲，咱不有的时候咱分析马自达每次出来就发言说啊、我们是个小厂，我们每年的产能就那么多。 嗯， 其实他们脑子里在控制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商人观念，就是、我造2000台卖2001台，或者造卖2002台，我省的2台我慢慢再加个产能就出来了， 积少成多、 对，但我利润率我在保障，而且我的车的价钱也降不下来，综合来说我还是占优的。 对，我觉得 所以说 红城这套理论是正确的。 但还有一种就是大厂，我先把产能推上去，然后我努力再扩充我的销售团队，我再把车卖得更好，它的大利润还是高，但它人员成本和综合成本都在提升、 就是、流水高，但是利润不一定大。 对， 对吧？ 所以这是两套商人的理论。所以在未来啊，我觉得在很多的这种新兴势力造车当中，他们为了要给投资人更多的交代，他们很有可能走大厂的思路，而不愿意走小作坊的思路，因为都是好多投资人在董事会里开会，我不行，我要二轮三轮，有些人不行，那我们赚钱嘛，那就打仗嘛，对吧？ 对， 你们俩一伙儿，我自己一伙儿，然后我占了6股，你俩占了4股，那我还是我说了算。所以说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最终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希望这些企业 反正说市场 产品做好、 说市场说的比较多，就是不妨再看一下市场，因为市场它实际上是第一个是被咱们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所推动，对吧？现在是咱们的买方市场，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了。第二呢，确实有政策的这种利好导向的这种引导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5月1号正式实施的那个叫 增值税 的税率下调，对不对？ 这一下子咔嚓，好多进口品牌 都降价，进口品牌 便宜了， 欢呼雀跃的在降价。 啊，这对，是 真的，就是 因为其实是税便宜了，不是他们在降，是税降 了。你乍一下，你看是他卖的车型，每台车少了最高可能有几万元的这个价格，但实际上这对于他们的销量的催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这个钱降了是谁降了？他们车的利润没折利润，降的都是还是税的部分，所以说他们就只是少交了而已。 但是反过来，对于咱们消费者，对老车，对我，对红城，那消费者买车的话，那我又便宜了。 对， 原来20多万，看合资，现在20多万， 那我买进口 上进口， 我为什么不买进口呢？ 是这样， 在我们还在迷信着说进口一定要比合资或者国产这个质量好的这个时间段当中， 反正先跟大伙儿先说个这样一件事啊，因为增值税这个降了1%，所以像宝马呀， 对， 捷豹路虎啊， 对，奔驰 啊， 对对，我那天看的新闻还有 英菲尼迪呀， 好多的豪华品牌，基本上所有涵盖的进口车型都降价了。 哎， 这样来说，你先把那个，就是咱们不是说从这个增值税从17%降到16%嘛？ 啊， 这大概您给大家算一下，这个增值税下调1%之后，车价大概会下调多少？ 对，这跟大家对那个详细的说一下，车价会到底会下调多少呢？咱们有个计算公式，销售价格等于计税价格乘以一加上这个增值税的税率。 哎， 原来是17%，那现在变成16%， 那就是原先的这个销售价格应该是计税价格的117%，现在变成了116%。 对，那么税后的销售价格比就是原售价的99.15%，相当于降幅是0.85%， 也就是说你原先车价降幅不到1%， 对 吧？ 对，那这么说的话，大家应该就 10万块钱的车 多少明白 了，少了1000块钱，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00万的便宜 少了一万，便宜一万， 对。 你看，我记得好像奔驰那个 AMG 的最高车型会在这次降价之后有一个3.2万元的降幅。 嗯， 当然了，这个对它的整体售价还可能偏高，但是从这里头就能看出来嘛，它是汇集到了很多很多进口品牌的车型。对， 我还想提个醒啊， 嗯， 就是那个之前他们广那广东话怎么讲，叫多大帽子多大头戴多大帽子是吧？ 你不能说是多大帽子扣多大头，反正 差不多 的 概念， 差不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买进口品牌不是件特别难的事儿，你多添2万块钱上去了，但后续的东西大家要思考一件事儿：进口品牌的保养费用、进口品牌的维修费用、进口品牌的保险和进口品牌的维修综合成本。 我们有这个。储户养车， 可是 我们有现在各种养车。 可是他就你就一件事啊，我大学的哥们儿买了辆福克斯的 ST， 小车15万，倍儿有操控乐趣，开着特别开心。 你说嘉年华的吧？ 哎，对，嘉年华的 ST， 然后哎被人撞了， 哦， 一个保险杠，等了3月， 哦，那很正常，那很正常。进口车型等价非常非常 低，哎，这是个问题啊，你知道吗？当时他跟我说什么？ 嗯， 快不了，没辙。 嗯， 你保险保再高没有用，等。 嗯， 拖了个烂屁股，拖了3个月。 就是， 烂屁股。 这个呀，还是 真的就是， 这个还是比较小众的进口车型。你要说比较大众化的这个进口车型，它不用等那么多。你比如说像这，其实就要表扬一下，比如像斯巴鲁 有大库的 森林人，现在烟台跟天津是有库的。 嗯， 就当然了， 当年 还得看原产地。 但我跟你说， 对吧？ 是 但我跟你说，当年斯巴鲁也买斯巴鲁的人也真是忍着， 但 被撞了之后， 洪城说的问题是 确实是， 洪城说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的进口品牌里面是普遍存在的， 绝对存在， 是存在的， 而且是大概率存在。 比如说太豪华的品牌，进口品牌，咱就说 MINI， 嗯 啊 ，MINI 它的这个好一点的，像 GoCW 这一款的， 嗯， 那你要是真的是后杠坏了，或者我的漆被磕掉了一块，那你真的要等， 从英国， 对，至少从英国呀，或者从什么意大利呀，或者从欧洲哪个国家给你从工厂给你调回来， 近一点的，没准就是匈牙利之类的， 对，这确实需要等一段时间，这个确实存在， 所以说也目前也提醒很多，就是不光是买进口车的，更要提醒那些买进口小众车的朋友们， 嗯， 你的车被撞了真的是挺麻烦的， 你像我那个旅行车的那个尾门不是电动的吗？基本上是上次问过一次，是半年起，等半年， 对， 没准还没货。 所以说电动改手动， 所以说 弄不好还开不开， 掌握一门技术是多么重要的啊！比如学学电工啊什么的，焊接啊之类的。对，刚才正好说到了 MINI 呢，再说另外一个豪华品牌，就是宝马。宝马从5月1号开始呢，也是涵盖了宝马、BMW、MINI 以及宝马摩托车这三大品牌，涵盖进口和国产的所有车型，也就是说目前在国内市场能买到宝马进口还有旗下合资的这些全部车型都涉及了不同的 国产车型也有降幅， 对， 哦， 对，像宝马三系、宝马五系， 这咋闹的呢？ 这些全部涵盖， 那为什么呢？ 啊， 就是这，就是宝马说了， 增值税率是制造行业， 制造行业 它没有分为国内制造 和 国外制造，它只是说的制造行业。 那这确实对于合资和这个所谓的咱们豪华品牌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利好，这对于咱们正常的这种车， 那增值税降的话，对于自主品牌也会有降幅吗？ 也会有， 有啊， 但是你想它的降幅可能就是几百块钱了， 对吧 它可能这太无伤大雅， 它的车价在那总量在那放着，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卖的越贵的越占便宜， 越占便宜，每一次的这种，你比如就这么说吧，咱们老说其他国家可能减那个富人的税，为什么要减富人的税？因为他们的这个税可能比较高，然后减一点的话，他们的这个自己的收入就多了很多，他们很高兴，就自然去支持这样的人。这实际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里边。 也对，同样是8%，那百分之八， 你1000万的8%跟10块钱的8%，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进口车啊，包括一些价格比较贵的一些车型，现在确实有一些降幅。如果要真的是这个咱们的国产车型，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的零部件也在陆陆续续的供应， 至少吧， 比进口车快很多。 对，第一是快，第二呢，咱们就算便宜的少呢，我觉得一箱油也能省得出来， 嗯， 对吧？ 对， 那多跑好几百公里呢， 就是， 是吧？ 嗯。 好啊，这条新闻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1分不抢1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主要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接下来应该对咱们就开车的人算好事哈。 嗯啊，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开车在路上，大家最烦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堵车， 是 第二个是发生了这个交通意外。 对，谁都不想这样。 见到五月份呢，公安部修订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哎， 啊，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 四个大方面。 对，增加了这个复议的这一方面， 就第一个就是减少了复议的程序，然后加快了咱们说这个交通事故复议办理的这么一个效率。 对，就是其实是提升效率，便民利民啊，规范更严格，然后这个制度更公开透明，大概就这么几方面吧。咱们今天可以就是这个跟大家来展开一到两点来说一下。 嗯，其实以前我上次复议也挺简单的，我就说 你复议什么了？ 我停错地方了吗？然后 你把警察告了。 没有，我就说我想查一下当时我被拍下来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停在哪儿了，我觉得我没问题。然后人家啪屏幕撞过来了，看到了吗？斑马线不能停车，还有事儿吗？哦，没有，对不起，我下次我知道了，这种地方不能停车。 那个不叫复议 啊， 你那个叫 现场， 你那要现场处理的时候，人家看你是当时的那个照片， 让你认领一下，相当于是， 对，就 让你知道， 这还不叫复议， 让你认罚。什么叫复议？就是当你 对 于当你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是有自己的疑义的话，然后现在一般是什么呢？上二楼再填个表。 啊， 然后再填完表之后，你等着吧，七个工作日之内给你打电话啊。然后你回头再回来再办理这个事儿，现在给简化了。 那我那天要是我直接看完屏幕，我说不行，这怎么不能停？我要复议。 你这个属于这个证据确凿的，直接给你打出去那就。咱们主要说一下第三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咱们发生轻微事故剐蹭之后啊，这个快速处理。保单上啊，一般都会给大家附上几页叫快速处理单， 哦， 是 吧？ 原来是有这个的， 原来包括现在 也有，也有。 然后现在呢，确实出了很多这个便民的这种手机的 APP， 随着咱们智能手机越来越优化，然后咱们的这个网络越来越完善， 嗯， 那叫交管12123，大家下了这个 APP 之后，注册你的姓名，然后注册你的这个身份证，包括你绑定的这个车辆，包括前一个月咱们跟大家说到的那个。就是处理违法 啊， 不要上这个 APP 嘛，对吧？ 对对对， 就实际上你在发生这个轻微剐蹭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里面的照相功能上传你的这个事故的照片，然后认定责任，最后再提交这个保险申请。 但这事儿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北京目前是可以支持这种 APP 的这个操作， 北京交警 APP。 对，但是 这个是全国的交警12123是全国的， 是可以了， 是可以的。 我建议啊，咱们就是各地的朋友们，您呢也咨询一下交警，看这个可不可以支持这个操作。我就担心有的地方还没有说整个所 有 地方， 有的地方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说就是下来的比较慢，那可能他会觉得还是现场处理 特别简单。每天遇到交警请问，哎，这个 APP 好使不好使？那我要是出事故可不可以用这个？他说同意了啊，你录段音然后你就走就行了，然后把他警号拍下来。 那这是属于没事找事儿。 反正就是确定您那儿最好有这种可以执行电子操作的 APP， 因为其实啊，现在大家伙都开车都开久了，很多一些事故还是简单明了的，就不用多说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这样几条新闻，如果你后续对于哪条消息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讨论，微信搜索快车到 FM 即可。那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苍山洱海旁，在我身边，这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单车在经过田野里轻轻唱，睁开了双眼，只剩下相片，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时一样，和你在一起，但我会微笑着想起远方的你。 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家乡。